庆祝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军民联欢大会在黄海南道和各市郡举行。参加大会的有地方等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工矿企业、农场、大学等单位的干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六军官兵、各阶层劳动者、青年学生。大会上宣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院关于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在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亲自指导下成功进行的公报后，一些人致贺词。大会上讲话人指出，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大获成功，这大大显示了白头山大国以自立自强的威力突飞猛进的英雄气概和无比强大的国力，是一个值得5000年民族史上大书特写的大喜庆。由于核武器和最有威力的洲际弹道火箭的拥有，我国人民得以在没有战争乌云的蓝天下接待享受万福。